云居山林老汉同道夫，臣乃边处先生门下卫，我征兵列国，看破此事，隐居山里。倒也逍遥自在，是母有一好友，天还黄河难，我二人亲密相投，时常一次饮酒谈情，这局使他未到庄中前来，也不知为了何事。看见你，天气也挺好，不免去到山前山后，一晚一方便吗？ 啊，我失落。 要到五谷列兵报仇，行至世间四面，即使高山峻岭，无敌那条大王路，可通我国。想有你老丈下马问得来，啊，老丈听了，大胖来的看是我自身，这不老丈。俺不是伍子胥，老丈不要认他了。孟泰山重名士，将军战将后方。雨下便是伍子胥，老丈何以举孝？那里老汉路过赵官，见挂有画图，与将军面貌相似，故而冒将一声将军莫怪。大将军身于何王？朋友满腹怨恨，要到五谷列兵到仇，行至此间四面，即使高山峻岭，请问老丈哪条道路可通我国？将军你来看，四面俱是高山峻岭，若要去到我国，必须打从赵官金库。可有别路？何必无我别路？不好了！ 爹娘啊！ 结海冤仇，落了空。 将军不必死，此事离韩氏不远，听到韩氏一叙， 萍水相逢，陈豪大叫， 此海之内皆是朋友情啊。山开西来水在东，山河如此不相得同，山河四海在同流人道，何处不相逢。 您的家也一个

将我隐藏在后花园，一天我的门。 Bye. 等我，可你们说什么家伙问事了，我不大喜欢。我的 天来 皇帝官人贫道 什么是义 家也是义 官人在哪里 皇 帝官人在哪里这几日为何不到庄中前来 家中有事少来问候 王太 有铁相要为了何事 相寸到了前来一回 哪个不相寸啊 云从都跑不得是我相寸啊 起来相见 何处有心梦相寸这就是皇甫官人这就是吴相公 皇甫兄 吴相公亲父 兄父 就问将军引领日来款了今日一见果然民不不思传 陛下有日丧家之权我老皇甫兄称赞 看好将军 皇甫兄到此有何妙计有我取关 直到日军并无别地看你们人面貌相似就请皇甫官人扮作将军模样前去调官把关之人一见必定的捉拿那是趁乱之地将军岂不混吃了刀款 只是连累皇甫兄受尽失笑只恐难免一顿暴打呀 不放我来救你 你要来呀 你要不来的下面真无处 Bye.